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我們今晚請到楊健興的 Chris Young 上來，他是時事評論員，是一個很出色的記者，現在他在眾新聞裡面是做主筆的，另外的身份就是記協的主席，是吧？ 是 OK， 稍後先問一下新聞界的事。我們在第一節那裡說到，即係啱啱尋日咧，就法官就判咗佔中九支嘅刑期啦。最低嗰個咧就係叫做張秀賢，就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最高兩個咧就一個叫做陳建文，一個叫戴耀廷，分別都係判16個月即時坐監嘅。另外邵家臻亦都即時坐監，仲有一個黃浩銘都係即時坐監。咁黃浩銘同埋邵家臻咧都係判8個月，哇！即係要背嘅。有些基本資料。佔領期間就955人是被捕的，其中160人是承受了這個刑責，應該現在起碼有169個。要拉和要判還有很多機會，看看他想怎樣。我想問楊健興，昨天的判決那個刑期你覺得是過重還是過輕呢？ 第一，都是要看回他的控罪的。控罪呢真的是一条鋪晒塵的。叫做誘惑公眾妨擾，然後還誘惑及再誘惑。不知道多少個誘惑，然後有串謀添，三指佔中三指重一點，就因為他是串謀誘惑，相當巧口的，就是一些控罪。我相信始終這條控罪呢，我自己記憶裏面呢我都想不到，即是對上一次用來即告政府告即用這條罪去告呢是幾時。所以呢你是沒得去比較，第一沒得去比較。即如果從返個控罪，從返個罪本身，最高刑期好像是7年，最高好像是7年。16個月究竟是輕是重？咁你出咗嚟咧，我諗始終支持佔中嘅一啲民主，即係支持民主嘅人士咧，會覺得從來就唔應該係入罪嚇。咁所以即係到所謂一日都嫌多嚇，一日都嫌多。咁你16個月添仲嚇，一定會即係接受唔到。情感上各種各樣，實際上都唔會接受到一個咁樣嘅定罪啦，而至於一個咁樣嘅刑期嚇。咁啊，調翻轉你睇嗰啲嚇，親中啊，嗰啲個話自己係即係支持普選嘅反佔中嘅人，咁啊出嚟仲話要搞簽名運動啦嚇，叫政府去 啊周勇啊，周勇啊， 叫佢覆核個刑期，因為太輕， 係啦係啦， 因為太輕，咁啊唔知點樣先至叫做重啦，係咪即係要死罪咁，定係終身監禁，定係點樣先至叫做合適嘅一種罪啊咁樣啊？我諗始終要睇翻就係嗰個控罪本身，那個法官我想當然很多的爭議，16個月、8個月 都會很多人罵的法官。但我想我們都要看，就是說法官即是個控方是用了一條這樣 控罪 去告，而即最後就入到，他可能都選擇都不多，即是都是要跟回那個控罪，即是略來即是量刑，然後在一些量刑的因素嗰度咧，就有少少為就賺嚇，所以我哋會見到牧師咁樣嚇，都係16個月，咁但係緩刑2年，咁基本上牧師如果唔係點行差踏錯，咁就基本上唔使坐，咁亦都有一啲好好嘅理由，佢70幾歲啦嚇，身體咁各種各樣問題都會有，亦都真係喺個社會嗰度貢獻咗好多嘢。東區醫院很多人都會記得 爭取 各種各樣的東西， 公眾出嚟講嘅嘢。嗱，我相信就算一啲反佔中嘅人，都會覺得即係呢位牧師啊，都係值得尊敬。佢都係講咗一啲佢信仰嘅嘢，佢真正相信嘅嘢。大家亦都睇到佢係冇乜機心，好多其實好多即係參與佔中嘅人，佔中九子，有咩個人得著呢？即係參與，咁我諗就法官喺呢啲位嗰度咧，我哋會見到學生俾佢緩刑，去到冇辦法啦，即係有一啲陳建文啊、戴耀廷咁樣嚇。嗱，我諗佢最終就係、是、無論嗰個法官。即係係咪真係有好多嘅政治考慮都好啦，都會見到就係、是似乎就係都喺一啲空間範圍裏邊咧，就雖然我諗好多人唔會接受，即係佢個判詞裏邊嘅唔少嘅一啲觀點嚇，咁、就但係喺嗰個判刑嗰度，咁我會覺得係難嘅，因為政府始終個控方咧係用咗啲咁用咗啲即係用咗呢啲罪去告， 本來 入嘅話咧，你判嗰度咧，你真係可能空間已經唔係好多。 因為一般咧嚟講咧，拉啲咁嘅呢啲咁嘅社運人士、示威者呢班人咧，就即係非法集結罪啊，最容易告得入嘅。但係呢條咧，即係就算罪成咧，就係都係判得好輕嘅啫。而家都挖盡心思，真係去抄啊！唔知道上咗電腦未啊？唔知道有冇快電腦，有冇快腦睇啊？可能真係要抄 hard copy， 抄到呢條罪出嚟。 嗱，我相信我自己記得都係咧，唔係太耐嘅事啦嚇，即係佔中四年幾之前，即係醖釀嘅時候五六年之前，當時佔中三子或者戴耀廷，我諗好多一啲當時即係核心搞佔中嘅，相信嗰陣時嗰個盤算咧都係咁樣啊，非法集結啊，或者可能有啲即係阻差辦公啊，或者咩諸如此類嘅嘢， 係咪坐咯？佢哋預咗坐嘅， 預咗坐，但係即係就預咗就係話，即係係冇錯，即係呢啲就係公民抗命要付出嘅代價，係相對即係會係公平嘅，大家知道嘅嚇。嗱，我諗點解而家即係會有一種憤憤不平？或者有些人會覺得，喂，你哋啲人所謂即係出得嚟行就要還嘅啦，咁好似有少少道理。但係如果好似頭先所講嘅，就係你揾咗一即係用一啲咁樣嘅， 即係挖啊， 封年代一啲叫做惡法嘅嘢嚟告嘅話，喂，咁樣唔係一個 fair game， 唔係一個公平嘅咩嘅喎？ 你即係整佢咯，一俾人嗱呢個咧就律政司。嘅問題啦，律政司咧就唔好話俾我聽，即係完全咁獨立啦，咁多多少少就算啦，這個林鄭冇影響都有溝通啩，係咪先？即係我呢樣嘢係佢的上法官就要你係咩差傳，我就用咩方式去審理咯。 我諗政府咧就好多時都係咁講啦，即係律政司獨立檢控 啊， 咁咧就其實梁愛詩嗰個年代咧，佢自己都爆咗句出嚟啦嚇，點解唔告當時胡仙咁樣？ 係 係，即係好多嘅一啲咩政治各種各樣嘅因素啊咁樣嚇。 嗯， 好多嘢咧，我諗就唔好咁自欺欺人啦。即係你話政府拉咗幾百個啊，頭先阿 Toby 你講 950個， 最後咧就揀咗啲咩人嚟告，用啲咩罪嚟告？你話即係冇政治考慮，即係我諗真係唔好以為我哋咁天真啦，係嘛？ 真係唔會天真㗎啦，即係呢樣嘢。喂，咁我想問啦，呢次之後啦，最近幾年咧，即係喺民間好啦，即係推動嘅即係當年推動嗰個真普選嘅人士，喺而家咧係沉寂咗好多。而呢屆嘅政府即係林鄭啊，大倒月娥，林鄭月娥 ，OK， 就講咗唔止一次咧，就話呢屆政府喺佢任內係唔會重新咧係即係再將呢個普選呢樣嘢咧擺上佢嗰個即係議事日程噶啦。係講過唔止一次嘅啦，仲揾埋咧呢個咩建員啦，上屆嗰個政府嗰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叫咩啊？ 譚志源。 譚志源喺北京講 馬會啦。 馬會啊，咁咧佢喺北京兩會期間亦都講過，唔知佢叫記者去還是記者揾佢，佢話誒依屆政府做唔到啦，因為如果做依啲嘢要好多 preparation 點，話你都唔撈啊！你仲話為阿林鄭護航話，即係依屆係唔會搞噶啦，即係任啊！係咪即係香港爭取民主係寥寥無期？大家唔好天真咧。即係唔好諗啦，嗱，即係我哋聽得多咧，戲亦都睇過啦，大家可能睇過逆權大狀啦，早幾年啦，啱二年2014嘅時候都逆權大狀啦，咁早兩舊年還是前年有另外一套叫逆權司機咧，都係講南韓點樣艱苦。爭取呢個民主啦，即係呢啲嘢咧，香港就係唔會出現嘅啊。咁係咪民主係寥寥無期咧？在香港，即係想創你的心，你班香港人嚇，即係有股票俾你炒得啦，咁啊炒到樓有樓住，啲恭喜你，冇嘅咧就唔好意思啊。 我諗我哋 早咁多年， 我諗我哋香港人其實要諗翻好基本嘅嘢先，即係我哋點解要有所謂民主普選嚇？除咗唔好話除咗啦，其實都好重要嘅嚇，公平嚇，即係人。生而平等啊？點解淨係得千二人投票咧？可以嚇，千二人佢勉勉強強話即係代表二三十萬人，咁但係香港都有七百幾萬人， 七百六十萬。 咁嗰七百幾萬人係咪就心甘命抵啦？就係咁樣噶啦。你中意唔中意都唔好都好啦，就係、是、咁樣啦，係咪就係咁樣咧？即係咪可以放棄一啲好基本嘅即係平等嘅一啲原則啊，或者一啲理念？第一，第二就係話我哋睇翻個社會而家個制度係咪好好咧？千二人選出嚟嗰個特首或者係間接一部分間接選出嚟嘅一個立法會，建制派初完禁扁點樣玩你都得，中意啊 DQ 你幾個， 係 啊，俾邊你邊個俾即係俾邊個選就俾邊個選啊，然後就哇不斷咁搬龍門都不得止，可能連個龍門都搬走埋。即係只可以就我射入你嘅，你就射唔到入我，因為冇咗個龍門。 即係打矛招。 即係係咪就可以咁咧？即係然後大家就咁樣即係吃喝玩樂啦。咁啊揾份工，買間屋，咁啊儲啲乜乜咁啊嚇，然後就諗下個仔香港唔掂啦，咁啊早啲送走佢算啦。係咪就係咁樣咧嚇？個政府。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是不是好呢？我相信當時即覺得喂即給個香給個時間表可以普選，我想當時中央政府都覺得不行啦，你那時候董生做完曾蔭權清潔大隊長，但是都即看了香港幾十年樣都吃辣那都應該搞得定了，一樣是不行，都會覺得即你那個普選問題，你其實一啲親中建制人都咁講啦，你曾國成都係咁講噶啦，係嘛？都知道即係你係要行普選先至即係可以解決到個問題。 佢曾國成嘅 exact wording 咧，就如果冇普選咧，香港係萬劫不復。 萬劫不嗱嗱，我諗就係咁樣，即係我諗 佢知道個問題根源喺邊度噶啦。 即係你佔中嗰之後，咁你大陸你話算啦，你唔要八三，我就咩咁啦？係咪就係解決到當時你自己都睇到嘅問題？就係、是、好似阿曾國成所講，你如果一日冇普選咧，你香港咁樣就折騰落去，大家都即係折磨，互相折磨，係咪就係咁樣落去咧？即係佢呢一代人咁啊，其實都嚇應該要諗下下一代。真係2047咧，就真係黃之峰呢一扎人嘅世界嚟噶嘛？嗰陣 係二十嘛？嗱，其實 即係佢哋呢一輩嘅人，我哋其實而家呢一代咧，就真係要諗下嗰黃之峰嗰班，再後生啲嗰班張秀賢啊，佢哋嗰一扎呢一班，有啲 你咁樣玩，咁咪走咯嚇，去外國讀書算啦，係咪就係 咁 樣？ 如果你有能力啦，嗱佢大陸嘅心態咁啊，唔中意咪走咯。喺1997年之後走咗幾十萬人啊嘛，一説就話有500萬香港人係自回歸問題出現之後走咗嘅，50萬 OK。咁而家你走咯，你唔去美加、英美澳加紐，咪去台灣咯。不過真係可以走，而家願意走嘅人咧唔多噶，因為你去到真係咪可以一展大志咧，一展所長咧？好多去外國讀嘅去發展嘅人啦，移民嘅人咧，未必會話俾即係俾到一個好好嘅答案俾你嚇，即係你喺香港發揮係最好嘅。但無奈在1997年那段時期走了幾十萬人，包括你聽緊我哋節目很多人都是在外國的 OK， 亦都好多就算你冇移民去外國嘅，你很多親戚朋友都在那段時間走了啦，喺回歸前後走了啦。咁而家再來一次移民潮，今次咧就唔係向依個美英美澳加紐等地，而是向台灣嘅。不過咧。以前話有人諗台灣係 cut off， 而家絕對唔係 cut off 嘅。香港問題同埋台灣問題絕對唔 cut off 嘅。好啦，普選咧，暫時咧，大家知道係短期內咧係唔會達到噶啦。但係呢個問題我哋要 face 嘅。所謂2047年咧，講就講係2047年，但咧其實個 deadline 咧係應該2027年。即係距離而家約8至9年時間。原因就係咧因為好多。金融的政策或者是这个经济上的活动呢是以十年作为一个 planning， 一个计划的。譬如买楼这样就是 if you can afford one， okay， 是20年期嘛。那他给个窿你呢，知道或者窿你是20年，就是说我看个银行呢，他要看个前景会是怎样。所以呢香港问题是大陸中共冇辦法唔面對，所謂自決只係其中嘅講法。2047個所謂續約嘅問題係呢幾年一定要 bring 出嚟㗎啦，唔會耐唔到你林鄭主官願望，最好而家冚唪，你唔好煩我，我搞我啲嘢先。咁咧嗰個信心咧，香港人嗰個信心係不停咁下跌。咁我即係最新咧係有一個舊上個月啫。上個月咧就鐘廷耀咧，鐘廷耀都冇得企嚟噶。鐘廷耀起家大概回歸嗰段時間起家嘅，之前起家，而家鐘廷耀都冇得企，就話要退休啦，想申請延遲都唔得啦。咁鐘廷耀咧，佢做個最新個民調咧，就顯示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咧係回嗰、那個係大跌嘅。咁最新係喺3月嗰度做出嚟嘅，咁佢話電話訪問咗1024人啦，咁對特區政府有信心就係得34%啫，即係得30%左右係對特區政府有信心啫，而有信心冇信心嘅咧係有46%係升咗嘅，咁咧呢啲咧係相當之你睇到咧，而家特區政府咧嗰、那個嗰個。政府嗰、那個信心啊，對政府香港人對政府嘅信心係不停咁下跌嘅。咁啊，呢段時期仲搞多一樣叫逃犯條例出嚟，即係驚你唔死啊，大佬無端端又話好有同理心喎，即係教識咗香港人，即係用啲自心咗啊。你初入行嘅時候咧，嗰陣時咧，即係你係前輩咧。香港你如果報紙寫同理心，很多人都不明 白。不明白 是啊。現在教育水平很高了，多了人知道什麼叫同理心。林鄭就是提醒大家，我有同理心，我只幫你去想辦法將這個疑犯扔回台灣，就搞個逃犯條例出來。本來這些條例就大家應該啊，即係冇嘅，應該這件疑犯都抵死㗎啦，send翻去嚇。咁但係原來咧。牽一發動全身，他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盒子，就是說原來如果一送疑犯的呢，就是牽一發動全身，有錢佬都不行、有錢佬不行呢就哇大佬你那麼有錢你自己怕，我們平民百姓不是、傳媒都是沒有信心的，是不是、 說回、這個逃犯 條例修訂先啊。政府係咪真係以為香港人咁天真，真係信嚇？就係因為台灣啲呢單案，所以搞咗咁嘅修訂啦嚇。因為唔係好夾喎，唔好夾劇本喎，因為即係其實嗰個修訂咧，就唔單止係處理台灣喎嚇，仲加埋中國大陸。加埋中國大陸咧，成個故事咧，成個劇本咧就好唔同。即係嗱，我諗我就未見過民調啦，但係如果問下啲人，你信唔信香港政府修訂呢個逃犯條例係因為要處理即係呢單台灣嘅涉嫌謀殺案？我相信即係唔係真係好多人好信。問佢哋係咪信啊？係其實係想即係將即係呢個條例咧係擴闊到內地。這個才是主要原因， 我相信未做民調，我相信這個很多人都會相信，其實主要都是想即去擴闊到大陸。為什麼要擴闊到大陸呢？我想見整件事過去那幾個月很多人拗爆頭，拗破頭究竟是為什麼、究竟是為什麼，是不是真的好像、那個前公安部副局長就是說，副部長就是說，喂，有300個即走了下來的重犯， 有名有姓、在香港的。 我心想 你這樣即對著電視機對著電台說300個，那300個還在這裡嗎、是不是還在香港的呢？從來他自己又說有名有姓、但是呢從來這個所謂300個是什麼呢？即真的完全說不清楚，是不是就真的說、即你要拉回一些所謂貪官、或者什麼性、這樣呢、我相信香港人在這裡又未必是未真的那麼天真、反而會覺得、哇，即拿了把刀，給了把即不知道叫做屠龍刀還是指天劫的話，喜歡剁落邊個就剁邊個。所以你見，所以我們會見到即今次的商界，今次的商界就最直接了，因為田北俊那些都說得很清楚了、或者鍾國斌這樣為你做生意，即是、有時喂 他 有些、有些問題解決不到，那就說你幫他解決了，可能牽涉一些金錢的事，喂，第二天那把刀就是剁了下來，到時可能都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件事，還是說你政治上出了一些問題、會動你。咁然後我哋行家新聞界就仲複雜啦。 嗱，至於點樣複雜呢？我哋翻轉頭先講，我冇而家唞陣先。但有一樣嘢唔複雜嘅，就係、是、咧，你哋慷慨解囊捐。嗱，10蚊可能少啲，而家啲嘢咁貴嚇，捐夠100蚊啦，幾十蚊啦。之前我哋城寨，咁咧仲有捐錢都唔夠啊，最緊要 share 我哋嘅節目 ，share 我哋城寨節目。好簡單，撳一個掣咧，就可以將我哋節目咧傳開去，多啲人睇到，就會多啲人支持。咁我哋唞陣先，翻嚟再同阿楊建興傾過。 去年聖誕我們的 catering 很受歡迎的，就是你在家裡開 party 就叫來會送給你的。我首先介紹給大家有什麼先，就是這個招牌手撕韓流沙律，然後就是三個熱食就選一樣，香煎大骨豬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醬香濃日式叉燒，雕草白酒忌廉鱼柳，是不是很漂亮呢、还有秘制咖喱牛筋腩、粤式虾饼拼烟肉车厘茄串，避风塘鸡中翼、橄榄油吞拿鱼炒螺蛳粉，或者卡邦尼長通粉、芒果大蝦沙律，還有紅酒會鴨胸、奇珍香辣色仔薯和意式奶凍的。這個餐就是我們的食品工場有 ISO 20000的供應的，就是本地食品系列來的。咁就即係跟住落嚟好多公眾假期啦，如果你想屋企請個客唔使咁麻煩呢，就可以訂呢個餐，咁都好好睇㗎啦。咁我都係我有兩日訂㗎啦，一日就請下啲 同時咧，一日就請阿蕭氏家族啦，一日請下啲網友啦，分三日，我係訂三次。